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关山林和乌云的婚礼是在军区的礼堂里举行的。等到天刚擦黑，乌云到了。乌云是搭一辆顺路的大车来的，经过一路的风，脸红扑扑的，越发显得水灵。和关山林一见面，两个人都很拘束，感到不好意思。大伙儿就笑着，这个说：“哎，关团长，和小屋你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你们革命已成功了一半，再过一会儿，你们就该共同进步了，多好的事儿啊！”张如平把大家止住，哎，收起来，收起来，首长在礼堂等着呢，咱们先办仪式啊，有什么话待会儿让你们说个够。仪式并不复杂，先是首长讲话，张闻天和贺进年都发了言，无非是做革命伴侣，共同杀敌，共同进步。张闻天还代表省委送给乌云一个笔记本，然后是新郎新娘讲话，介绍恋爱经过。恋爱没有经过，虽说两个人认识了一年多的时间，组织上认定的时间比这还要早一些，但毕竟不曾真正有过什么经过，要有也只是关山林一个人的事儿，与乌云无关。主婚人张如平见机行事，把这一招给省了。下面是新郎新娘发言。新郎的发言很简单，关山林平时也能说几句，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不行了，一个劲儿的傻笑，在大家的催逼之下只说了一句：感谢党，感谢组织的关怀。倒是乌云显得比关山林从容大方，虽然羞涩，仍然涨红脸说：我是一个不懂事的苦孩子，是共产党把我一家人从苦水中救了出来，是部队接受了我，让我参了军，成了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如今组织上要我跟首长结婚，我感谢组织上的关怀，一定不辜负组织的希望，好好服侍首长，努力向首长学习，争取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听完小屋的话，大伙都笑了，有的说：嘿，小屋真会说话，说的一套一套的，就是不该一口一个首长，夫妻之间哪里有什么首长啊，今天这个场合应该叫爱人才对。说的乌云一张俊俏的脸臊得像块红布，坐下去就低着头再不出声了。接下来的仪式是新郎新娘敬礼，先向马恩列斯毛珠的照片敬礼，再向到场的首长和战友们敬礼，再就是新郎新娘对敬礼。关山林平时大大咧咧，从来不听喝，今天却很老实，叫敬就敬。仪式到这里本来就该结束了，剩下的事儿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一顿饭，但是吃饭 只安排了首长和相关的人员，其他的人有些不平，说还要加个节目，让新郎新娘两个人一块儿咬山楂果。大家闹哄哄的把山楂果用一根线拴着吊在中间，让俩人一块儿咬。乌云很大方，叫咬就咬，关山林却说什么也不干，涨红了脸，差一点就急了。到了还是没有咬成，还是乌云懂事，一个人把那枚山楂果咬进嘴里，解了关山林的围。吃饭在军区小灶安排，张如平特意叫加了几个菜，准备了不少酒。张如平跟关山林说，老关啊，果子不咬就算了，酒你得喝，凡是参加吃饭的，你跟小屋都得敬道，你们这事儿组织上从上到下操了不少心，可以说是一场大战役了，你要不敬道，你可就太不讲阶级感情喽。喝酒关山林不怕，果然就一个一个的敬，而且一个人一律敬两杯，喝得豪爽利索。乌云不会喝酒，但关山林敬酒，他不能不跟着敬，酒是实在喝不下，有心让关山林帮着喝，拿眼神关照了关山林好几次，但是关山林一点反应也没有。当着人又不好说出口，情急之中只好借着喝酒的时候故意往身上撒，把胸前的一朵大红花浇得跟水洗似的。张如平看到眼里说，哎，小吴啊，你怎么十冬腊月的出汗呢？瞧把这衣服汗成这个样子。这句话把乌云臊得不得了。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吃得大家出了一头大汗，玩笑也开了不少。后来大伙儿要乌云唱首歌，乌云也不推辞，大大方方地唱了一首蒙古族民歌。大家都鼓掌，说小乌唱得好，胜过奉天的张秀云。关山林没有听过乌云唱歌，在乌云唱歌的时候，他把张如平拉到一边说，老张，咱们同志多年，咱们也不说什么客套话，有件事儿，你给我帮帮忙。今天晚上你别搞什么闹洞房好不好？张如平笑眯眯地看着关山林，那你想怎么着吧，你说个理由出来，你如果有理由说服我那就成，如果没有理由，洞房还得闹。关山林装了一肚子酒，脸红得像关公，气也粗了，说话嗓子也直了。他说，老张，我关山林放牛娃出身，打小受苦，长大参加了革命，打了半辈子仗，死也死过几回了，从来没曾想过这一辈子还能讨上老。如今老婆让我讨上了，这一辈子也算圆满了。我这次回来结婚，是把部队撂在那儿，结完婚就得往回赶，赶回去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老金的事儿你是知道的，他是当着我的面儿给生生打烂的呀，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和老金一样的壮烈了。死我不怕，我就想今天这个百年之好的日子里能有个团圆，所以你就让我和乌云今晚有个胡乱的日子吧。关山林说着说着动了情，眼珠子都红了。张如平听着也动了情，一边听一边就把一张微笑的脸肃穆下来。听完之后看了半天关山林， 他说，老关，你的心情我理解，好吧，就依你，今晚咱们不闹洞房了，我让人在屋外给你布个哨，你跟乌云就安安心心的好你们的吧。关山林感激不尽地说，老张，这我就向你敬礼了，我也没有什么能感谢你的，等我回了部队，多杀几个敌人来报答你。还有一件事儿，我的警卫和马夫，他们跟了我也不易，吃了不少苦。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你给弄几个菜，弄瓶酒，让他们俩醉一场，就说我关山林谢谢他们了。老关，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办，就算是把我的马杀了，也给他们添俩菜。张如平说完就去布置，让人把少月和晋中人招待好，又去通知人，今天晚上该干什么干什么，闹洞房的计划撤销了。大家听说洞房不闹了，都很遗憾，特别是那些年轻点的干部，都准备了一些精彩的乐子，说不让闹了，遗憾得很。张如平叹了口气说，哎，省着吧，要真想闹，以后找一个在后方待的人闹，闹三天三夜都行，老关他们在前面打仗，饶了他们吧。大伙儿听张如平这么说都理解了，一个个过来跟关山林握手告别，都散去了。这中间出了一件事儿，就是乌云的哥哥巴托尔在独立旅整编成八团的时候，巴托尔的骑兵连留在了合江军区，划归军区警卫团编制，没有跟着关山林走。对妹妹乌云和关山林的婚事，巴托尔始终是不知道的，只是乌云和关山林结婚的那天，张如平才通知他，并且跟他商量是否把他父母从伊兰接来参加关山林和乌云的结婚仪式。巴托尔听说乌云要嫁给关山林，大吃了一惊。巴托尔在关山林手下干了2年多的骑兵连长，对关山林打仗方面的能耐是佩服的，但是他不喜欢关山林。关山林火爆脾气，粗野，爱骂人，而且关山林没有多少文化，又不像旅里别的几位首长那么爱学习，别的首长一空下来就找书看，看矛盾论、实践论、反杜林论，最不济的也看一些七侠五义之类的话本。关山林不看，有空宁愿下部队汗流浃背的帮着战士下操，也不肯看书。关山林一看书就打瞌睡，但他不说他爱犯困，而是说老子红军绥营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都念出来了，老子是双料大学生，还识什么破字啊。巴托尔听说妹妹要嫁给关山林，心情很复杂，但乌云和关山林的婚事是组织上安排的，他再有意见也是白搭，妹妹结婚是终身大事，巴托尔不来不好。他来了，但是他坚决反对把自己的父母接来。这样张如平也不好坚持，这种事儿不能靠组织上的行政命令来解决。巴托尔作为乌云的亲属参加了婚礼，在婚礼仪式上，他自始至终板着脸坐在那里，要他讲话他也不说，吃饭的时候他坚决不留下来，只把妹妹乌云拉到一边，嘱咐妹妹自己多保重，成了家 做了人家的老婆，不像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一切都不可再任性。八腿叮嘱完，红着眼圈骑马走了。乌云和张如平怎么留也没有留住。饭局散了，首长忙和关山林乌云握了手，说你们今后两个人要团结起来，共同进步，然后上车就走了。其他的人也都打着酒嗝离去了。张如平把关山林和乌云两个领到新房里。新房是专门布置出来的一间小木屋，张如平特意叫战士把新房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把炕烧得暖暖的。外面下着大雪，一进屋暖的就穿不住大衣。屋里布置得很简单，除了一张炕，另外有两张凳子，一个马扎，炕上有两床新棉絮，窗户上贴了一对喜字窗花，马扎上放着一个簸箕，里面装着花生、瓜子儿、榛子、冻梨，是用来待客的。张如平抱歉地对关山林说，老关呐，事情来得太急了，本想呢好好的给你们布置一下，弄得体面一点，大家再热闹热闹，现在也只能这样了，你呀得担待点儿。关山林感激地说，老张别这么说，我和乌云的事儿全靠你周旋，你算我们俩的半个月老啊，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再说这屋子够阔气的了，想想我们那些现在还躺在林口雪窝子里的战士，想想老金，我这已是共产主义天堂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不说别的，这辈子能在这样的新房里躺一夜，赶明儿壮烈了都值得。哎，老关，你快给我打住，我知道你大喜之日心情激动，但是也不能放马由缰的胡说，你给我呀好好过你的新婚之夜吧，好好的多住些日子，咱们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咱们眼见着已熬到了共产主义的门口了，还不争取好好的活他一把。嘿嘿，啊，行了行了，良宵夜短，这里没我的事儿了，我呀也该支点趣儿，早早的走。张如平说完又转身笑眯眯的对一旁的乌云说，小吴啊，我今天可是看在老关的面子上替你打了掩护，明天你跟老关得回请我，菜我准备，酒钱你们得掏，明天你就是喝醉了也得敬我三杯。乌云拘谨地说，首长，那我明天说什么也得敬你。哎，别说首长，照今天这场子，我该叫你弟媳妇儿。嘿嘿，三天之内爱叫你叫我哥，不爱叫你叫我大名，咱们过了三天再找规矩办。好了好了，我得走了，再说下去这夜又短去了一分，遭人骂哟。张如平说完笑嘻嘻地出了门，一会儿又推开门探进脑袋来说，老关，门口我已经放了岗，下命令天王老子也不许打搅你们，你们就放心的歇着吧啊。然后他收回脑袋把门带死，咔嚓咔嚓的踩着院子里的积雪走了。张如平走了，屋子里就剩下了关山林和乌云俩人。 一时间两个人都没说话，呆呆地站在那里。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木头和新棉絮的味道，很好闻。炕烧得烫烫的，两个人刚进屋的时候就脱了大衣。这时候关山林仍然觉得身上发烧，他看着乌云，乌云有些紧张，又有些拘谨地站在一边。因为结婚穿了一套新军装，军装很合身，衬托出他好看的腰身。他的脸蛋红红的，因为喝了点酒，眸子里明亮如星，比往常更多了一份俊俏妩媚。屋里很静，两个人的呼吸声可闻。关山林知道今夜这个沉默得由自己来打破，他用力搓了搓大巴掌，开口说：咱们坐下说话吧。关山林说着自己先坐下了。关山林坐在一个凳子上，乌云犹豫了一下，也在另一个凳子上坐下来。两个人隔着好几尺。关山林看着乌云，乌云把脸转到一边，看着地。关山林忙收回视线，没来由的，头上渗出了汗珠子。关山林说：哎呀，屋里真热。乌云低着头没说话。关山林又说：这个老张把炕烧得太热了。乌云看了一眼静静的土炕，目光停留在那两床印着鸳鸯鸟的新棉被上，立刻红了脸，收回视线，头埋得更深了。关山林说：首长和同志们太热心了，我都出汗了。乌云抿着嘴儿偷偷笑了一下，但他很快又收住了笑容。关山林看着他：你的衣裳让酒给染了。乌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襟儿，衣襟儿上别着的大红花被酒浸脱了色，在胸口上阴了一大片。他连忙用手护住胸口，但是他发现那个动作太幼稚，连忙把手拿开，脸红得像熟透的山楂果。把衣服脱了换换吧，捂一身酒味儿。乌云低着头说：待会儿再说吧。乌云这么一说，关山林又没话了，两个人又沉默了。听屋外有哨兵在雪地里来回走动的声音，听炕洞里柴火噼里啪啦燃烧的声音，听马灯火星子爆裂的声音。又坐了一会儿，关山林说：你累吗？乌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那咱们歇着吧，天不早了。乌云坐在那里一动没动。关山林见乌云没动，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硬着头皮又坐了一会儿，站了起来往炕边走去。走到炕边坐下，脱鞋脱衣服，拉开新棉被准备上岗。正在这个时候，乌云突然说：别忙。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在洞房里，关山林见乌云一动没动，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硬着头皮又坐了一会儿，就站起来往炕边走去。走到炕边，他坐下，脱鞋脱衣服，拉过新棉被准备上炕。正在这个时候，乌云突然说：“别忙。”关山林一愣，不知道他叫什么，转过脸来看着他。乌云从凳子上站起来，朝一边走去，但不是朝炕边走，而是走出了房子。关山林不知道他干什么，坐在炕边。过了一会儿，乌云进来了，手里端着一盆热水，走到炕边，把水盆放下，不看关山林，轻声地说：“洗脚吧，哪有不洗脚就歇着的呢？”关山林有些发呆，从十几岁当兵打仗起，脚是洗过，但那都是行军走路走乏了，烫烫脚解个乏。若不是这个，没有谁洗脚，平时歇下身子一歪就睡，哪里还有洗脚的习惯呢？现在乌云让他洗脚，他突然感到一种温暖的关怀和照料，也有一种陌生的约束。乌云见关山林呆在那里，就走上来，把他的脚从炕上拿下来，放进热水盆里，然后蹲下，手放进水里，轻轻地替他洗了起来。乌云的动作很轻，有一缕柔软的头发滑落在他光洁的额前，使他显得那么温顺动人。关山林一瞬间心中涌起一股强大的暖流，他的眼圈红了，他猛地俯下身去，从水中捉起乌云的一双手，激动地说：“我来，我自己来。啊，你累了，你歇着，我来吧。这事儿本来就该我做。”关山林用力地晃着乌云的手：“不，这事儿不该你做，咱们是革命同志，咱们不兴老百姓那一套，不兴谁伺候谁。那怎么行？那你娶我干什么？”“我娶你是和你过日子，我不是要你给我做丫鬟。我关山林放牛的苦孩子出身，能有今天，能够娶上你这么个俊媳妇儿，我该满足了。我再使唤你，我不成了地主老财了？”关山林把乌云的手紧紧地拽在怀里，他的脸膛上满是红光，他的豹子眼异常的明亮，他的额头上往下淌着汗水。他呼吸急促地说：“乌云，我打小当兵打仗，在枪子中钻了20年。打当兵那天起，我就把脑袋拴在腰带上了，看着身边的同志一个个倒下，我也没少挨枪子儿， 这辈子我就没有想过能娶上媳妇儿，能有成家的这一天。掏心窝里的话说，我喜欢你，一见你的面我就喜欢上你了。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关心，感谢组织上替我做媒娶了你。现如今我只想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从今往后好好的带兵打仗，报答革命，把命豁上也在所不辞。一件事，这辈子好好的待你，只要不叫枪子撵上，就做一辈子你的丈夫。乌云先前被关山林捉住手，心里一阵慌乱，后来听关山林说了那么一番话，一下子被感动了。他想关山林虽然年纪比自己大，资格比自己老，是英雄，是首长，但也和自己一样是穷苦出身。要论根子，两个人原来是一个腕上结的瓜。他听关山林说的激动，自己也受了感染。后来又听关山林说到死的话，乌云急了，抽出一只手上去就捂住了关山林的嘴。别说这个，快别说这个，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能够说这个呢？啊，这是一个比方，我是要你明白我。 我明白，我都明白，你放心，我心里明白，组织上让我嫁给你，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也是我的福气。从今往后，我会努力向你学习，也会好好的替组织上照顾你。 关山林听乌云这么说，激动的什么似的，满腹的话要说，不知道该怎么说，一用劲儿把乌云搂了过来。乌云挣扎着， 别忙，我还没洗，等我收拾一下，我身上埋汰。 那天夜里雪很大，屋外的哨兵抗不住，躲到马厩里避雪去了。鹅毛大雪无声地飘舞下来，将小木屋严严实实地掩盖住了。在那温暖的大炕上，乌云始终温顺地躺着。关山林已经酣然入梦了，他仍然一动不动。后来乌云悄悄地移开了关山林搭在他身上的胳膊和腿，悄悄地爬起来，穿上了衬衣。他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听着身边的关山林发出了香甜的心满意足的梦酣声。乌云起身走到窗前，站在那里朝外看着。屋外大雪纷纷，雪花在空中飞舞，在黑夜中发出幽蓝色的光泽，落到地上的积雪之中就像消失了一样无踪无迹。乌云着迷地站在窗前，看着那些轻盈的雪花在窗外飘舞翻飞。他发现雪花只有在无所着落的空中才是有生命的。乌云想，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梦。一年多以前，自己还是个年少无知的穷人家的闺女，虽说家无隔夜粮，世道又乱，但自己是家里最小的，在父母兄长中使气撒娇的快乐还是有的。几天之前， 自己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女战士、女学生。虽说军龄和学龄时间都不长，但自己聪明好学，无论什么事都做得让人夸奖。可仅仅是一天之中，自己就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最重要的大事，做了人家的妻子。这里面有许多的不能接受，许多的不情愿，许多的委屈，许多的遗憾，全让这漫天的大雪给掩盖了，说不出，也不会再让人知道了。从此以后，自己做闺女，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学生的日子结束了，再也不复存在了。从此之后，自己就有了一个新的责任，做妻子的责任，要去扮演一个自己陌生的角色。他还来不及适应这一点儿，还来不及整理好自己的心绪，还说不上从容。但是乌云毕竟是从穷苦人家出来的女孩子，她知道自己早晚是要做人家媳妇的，她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要去做的事，要去尽的义务。她现在站在那儿，站在新房的窗前，看着窗外飘飘洒洒的大雪，安静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如今已经不是一个女孩子了，你如今已经是做了人家的妻子的人了，从今往后你一定要好好的让丈夫满意，让组织满意。乌云这么想着，不知道自己在窗前站了多久，然后他才悄悄地走回去，在炕上躺下来。躺在那里，在黑暗之中瞪着眼睛看着屋梁，听着哨兵在屋外雪地里的跺脚声，听着马匹在马厩里懒散地翻动叶草，听着关山林在身边响亮而又心情舒畅地打着响鼾。远处有第一声鸡鸣传来，乌云明白他的新婚之夜已经过去了。他轻轻地拉过被角蒙在脸上，两串泪水无声地顺着耳侧滚落下来。关山林和乌云在合江军区又待了一天。这一天，关山林的一些老战友听说关山林结婚了，在家的都骑上马坐上车找个理由赶来。有的是认识乌云的，免不了要开个玩笑说个笑话。有的不认识乌云，一见新娘的面儿先是一愣，然后酸溜溜的把关山林拉到一边小声地说，哎，你狗日的，弄这么个年轻俊气的女同志做老婆，知道的是老婆，不知道的还当是闺女呢，你小子也不怕伤天害理。关山林心里明白那话是妒忌，越发的要摆谱，他哈哈的笑着，大声的嚷嚷着要乌云给人家倒水拿花生。但水和花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大家都是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战友，水跟花生哪里显得出深厚的阶级感情呢？到后来闹着要喝喜酒，关山林也爽快，让邵月取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票子，拉上张如平一行人来到镇上的餐馆，好菜好酒闹了一大桌，都是割头不换的战友，大家都为关山林高兴，话没少说，酒没少喝，结结实实的闹了一大通。 关山林心里高兴，别人找理由跟他喝，他没有理由也找人家喝。见乌云不动酒，凡敬乌云的酒，关山林一概带了，喝得豪爽酣畅。乌云在一边看着关山林那么猛烈的喝酒，心里过意不去，就拉了拉他的衣襟，小声地说：“哎，别喝得太猛，你吃点菜。”听了这话，大伙儿起哄：“ 呵，才做了一日的夫妻，你们一个护犊子，一个犊子护，你们就只讲夫妻恩爱，不讲同志感情了？你们还让我们活不活了？” 关山林笑呵呵地说：“ 呵呵呵，好好，就算乌云这话不该说，就算这话打击了你们的阶级感情，我认罚，我带乌云喝一碗。” 说完不用人劝，自己倒上一大碗酒，端起来一扬脖子，咕咕地灌了下去。大伙说：“你带乌云喝，那你自己呢？”关山林又大义凛然地说：“ 好好，我知道你们，我今天就当是一场恶仗，我宁可战死，也不失了办事英明气节。” 说完又倒上一大碗酒，乌云一旁没有拉住他，一气儿就灌了个底儿朝天。大伙说：“美人儿也是他的，英雄也是他的，真气死人了。”于是又喝酒，一直喝得一个个眼直腿软才罢休。那场酒喝的关山林回来就醉了，醉得一塌糊涂，不省人事。乌云送走了别人，把关山林架回新房，弄热水来给他擦洗，给他脱了衣服，让他躺在炕上，又找人要了一碗老醋给他灌了下去，让他解酒，然后把弄脏的衣服丢在盆里，拿到井边去洗，架在火盆上烤，一直烤干，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压着。等收拾完这一切，天已经黑了，乌云也不觉得肚子饿，看关山林睡得那么沉，胳膊腿大伸着，被子撂在一边，乌云走过去给他盖被子。先前替他脱衣服的时候没有留意，这时候才发现关山林的身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伤疤，有的凹陷下去，有的被剜掉了一块肉，有的生着鲜嫩的肉瘤，数一数竟有一二十处。乌云愣在那里，心里慢慢的涌起了一股痛惜的感情，一种壮烈的感觉，一种撕裂的感觉。那个壮实的身体是陌生的，但是昨天晚上他们毕竟有过肌肤之亲，毕竟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他的体内已经留下了他的烙印。此刻看着那伤痕累累的身体，乌云的心里有一种疼痛，那种疼痛化冰似的一缕缕慢慢地浸渗开来，就好像那些伤疤是长在自己光洁如玉的身体上似的。乌云的眼睛潮了，愣了片刻，轻轻地拉过被子为关山林盖好，然后在炕洞里添上了几块绊子，把火拨旺，再回到炕头守着关山林，等他夜里起来闹水喝。乌云就这么合衣坐着，一直坐了一宿。第二天，关山林和乌云打算回队了。一方面关山林惦记着在林口休整的部队，金可阵亡之后，上面一时还没有派新的政委到团，自己一走两天 几千口人马全靠参谋长和副团长张罗，心里放心不下。二来乌云也惦记着学校，反正婚也结了，组织上交代的任务也算完成了，乌云不想为这事儿耽搁太多的学习。俩人这么一商量，就决定当天分手，各自归队。张如平知道之后赶来送行。张如平见乌云仿佛比昨日更水灵了，眼珠子越发的亮了黑了，脸蛋儿也越发有了光泽，像是涂上了一层薄薄的胭脂，显得妩媚动人。张如平就开玩笑地说， 哈哈，小吴啊，你看我当初是怎么对你说的，你看我当初没骗你吧，我说老关是老革命嘛，你跟上他你进步一准不小，我这话没说错吧？ 乌云不知道张如平说的是什么，仰着脸蛋拿眼睛看着张如平。张如平说， 你看你跟他只在一个炕上睡了两宿，你人都精神多了，再往后还不进步的什么似的。 乌云这才明白张如平说的是什么了，一张脸立时红得像山楂果。邵月先前没有机会，这时候也凑了过来，小声地对乌云说，哎呀，我是该叫你首长夫人呢，还是叫嫂子呢，还是叫你乌云同志呢？乌云红着脸打了邵月一巴掌，白了他一眼说，去，别在这儿使乱。邵月躲到一边，冲乌云笑嘻嘻地说， 哎，才进步了两天就闹起军阀作风来了，你要是这样，我往后可不敢在我学校给你送东西了。 乌云知道邵月是拿自己开玩笑，并不当真。说起来，自己参军以后，不管是在过去的独立旅，还是在如今的八团，战友中最熟识的还要算是邵月。自己结婚，邵月和晋中人，一个警卫，一个马夫，被赶到一边，糖也没捞着吃，酒也没捞着喝，也是太委屈了。这么一想，乌云就走过去拉住邵月，把一大包红枣梨糖之类的食物塞到了他的手中。小邵，我刚才跟你闹着玩呢，咱们是战友，咱们不行生分，过去啊你管我叫小屋，今后你仍然管我叫小屋，这些东西你带上，留一些你跟小静吃，剩下的带回去给别的同志吃，你们都辛苦了，受累了，酒没闹上就拿零嘴盯着吧，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们补上。小邵，本来照顾首长的事儿该我来做，但组织上要我学习，我一时不能跟着去，你就替我多担待点儿，让你受累了。嗯，首长性子急，打起仗来什么也不顾，你替我看着点儿，别让他别让他往枪子密的地方冲，我在这儿就先拜托你了。 邵月本来是跟乌云闹着玩的，没成想引出乌云这一番话来。想到乌云到部队里一年多，一直是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心里什么也不装，如今刚一结婚就像一下子成熟了，心里装事儿了，知道替首长担心了。邵月这么一想，一下子就严肃了，心里也有了一丝怆然的沉重感。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